大家好，打开后打开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让这个在所有电视台来的，让独家专访美国的前国务卿庞培欧。他这次来受到这个非常热情的欢迎啊，他感受到台湾 number 一步赶快。那么这个专访里面他说习近平要当一辈子的皇帝，但是中国非常的脆弱有可能会倒戈。那么对于台湾的防卫，台湾这个美国要不要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台湾加入联合国，伊拢有提出伊的这个观点。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专访，同时这个来讨论。因为这个除了庞培欧的专访美国的川普总统他特别讲说台湾有可能发生第三遍世界大战那他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看到了什么呢那么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继参议院之后也推出了台湾政策法，而且他的这一个目标他的版图更加比参议院还要扩充另外是来看选举，台北市那么这个现在国民党很多都推出什么选周玉蔻就是选陈时中包括台北，包括台中，包括桃园，现在都喊出这样的口号。所以陈慧文到批评说国民党要靠周玉蔻赢吗那周玉蔻事件对民进党真的有影响吗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今天这个陈时中他在脸书发文强调要理性那这个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另外是在高虹安的部分因为有一个竹科妈妈她这个被出征老实讲她是这个素人她相当的惊恐那高虹安也怀疑她竹科妈妈是自导自演，那到底情形是怎样金牌林这柯文哲以前的这个摄影官他说柯文哲在操纵网军，他躲在车上看平板在暗笑他说专台湾只有他有资格好攻击而已，因为他看过不然好大力来搞。所以高虹安的事件我们今天也会再深入的追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赵委员。 鸿仪大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我们前驻美国政治组的组长赵怡翔。 鸿仪哥好，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好，以及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 鸿仪哥好，大家好。 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陈世敏陈教授。 鸿仪好，大家好。 那么待会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建昌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都会加入。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庞培欧，他这一次来到台湾，第一次在台湾的南部感受热情，也观察到不一样的台湾。 I have no doubt that you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s our nation's chief diplomat. 2018年的美国国务卿就职典礼，庞培欧成了美国梦的绝佳代表。不同于前老板川普身边的名门贵族圈，出生于美国加州橘郡的庞培欧是意大利移民第三代，爸爸是工厂机械师傅，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 I think this notion of Pompeo being able to go into new environments and to understand them and to succeed in them is something that characterizes this life filled with really striking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the poorest member of Donald Trump's cabinet. 从小家境并不富裕，庞培欧却很争气。 七点军校第一名毕业，更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堪称学霸无误。 Well, then he goes to Washington and he gets a job at Williams and Connolly, one of Washington's most blue chip law firms, and he married his college sweetheart. 踏上从政之路前，不但在知名律师事务所享誉业界，还担任过石油公司总裁。 In 2010, Pompeo ran for Congress in Kansas. Pompeo won the seat.In 2012, Pompeo was successful in his re-election bid with help once again from the Kochs. 当上美国中部农牧业大臣的议员之后，庞培欧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2017年川普上任之后，庞培欧出任中情局局长，是川普核心团队里唯一不靠裙带关系，也没有显赫家世背景，自己白手起家的官员。 This was a failure at the most senior levels of our government, and one that I hope the recommendations this committee presents.Will help making sure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never happens again. 庞培欧政坛资历丰富雄厚，政治形象备受关注，加上为人稳重，在两党都有一定的支持基础。去年一卸任就加入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大张旗鼓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的演讲，似乎把目标放在问鼎2024总统大位。 It's been a remarkable decade.We miss Kansas an awful lot,but the privilege to serve as America's senior diplomat and as senior spy have been the joys of my life. 中美对峙未来必然越演越烈，就连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也延续对中国强硬路线，等于高度肯定庞培欧凝聚出来的两党共识。已经做过美国第四号政治人物，庞培欧下一步是否更上一层楼，令人拭目以待。 大家好。咱今天独家专访美国前国务卿庞培欧。这个庞培欧他曾经担任这个美国国会三届的议员，那么也这个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最后是美国的国务卿啊。那么他这个讲话呢，他的这个决策，他的主张在的不只影响着台湾，影响着美国，甚至于是世界的局势。那他也是第一位。就是对中国是这么的警惕对台湾是这么友善的一位美国的政治家，所以今天我们独家专访要来听听他重量级的看法。首先请教国务卿，就是这个中国即将举行二十大，那么习近平大概就是会担任第三任的国家主席那他上任之后，他的权力更加的巩固吗？另外就是对美国、对台湾、对全世界的新挑战是什么？ So he's almost certain to be successful at being the emperor for life, right? Which is what he ultimately styles himself as. Having said that, you can also see that there's a fragility there, because in the end, he doesn't really represent the people of China. He represe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side of China, whether they can say so or not, because it's a totalitarian regime. They know that.The things he does, the way he behaves, the kleptocrac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come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 while he has a grip on power, it's fragile. And there are so many ways that you can see that, not the least of which is the way he radically overreacts when Americans visit Taiwan. 是，那么美国前任的印太司令，那么他曾经预言，他是 Philip Dobson。他说2027年中国可能会攻击台湾不晓得国务卿您同意吗？另外就是你怎么评估这个中国所谓的攻台时间表？ So I think Admiral Davidson's timetable is right in terms of its analysis. I think he understands the risks that are real. But we shouldn't view that as static. There are things we can do to change that timetable and change Xi Jinping's mind.And I'm praying that we will all do th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ill do this together. We can deliver a deterrent message that will prevent what Admiral Davidson predicted would happen in 2027. We can prevent that. 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 So there are many, but I'll give you three. The firs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fully supported in the efforts that they make to secure their own freedom. So when you all say you'd like a particular weapon system, we should deliver it. When you all want intelligence, we should provide it.And when I say we,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ll our partners in the region. So there is a purely military component to this, strong cyber defense. All of these are tools, things that we are highly capable of delivering. The second one is what I referred to already, which is the alliance system. We should be leaning in to people all across the region. Admiral Davidson commanded Pacific Fleet, which became Indo-PAC. This region matters. So it's not just the big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and Japan. All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he Indians, the South Koreans, each of them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deliver peace in the region. It'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it's in Taiwan's best interest, and it's certainly in America's best interest. Lastly is why I'm here today and why I traveled on this particular trip and why I'm outside of the capital of Taipei. I wanted to come meet with business people who are engaged in trade, making this country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secure. That power, the power that comes from economic might, trading with nations, not being dependent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market. The less dependency there is on China,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we can withstand what they will do first, which is not invade, but coerce. And so it is the capacity to prev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coercing Taiwan, from coercing Southeast Asia, that is most important. And it will be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novators, risk takers, business people, who drive that process forward. 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南部吗? It is. It'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here and been able to travel outside of the capital. 感受到这个热情吗? I do. It does feel different. I've been able to travel around just a little bit and meet with some of the people. It's very kind. It's very warm. It reminds me very much of my home state of Kansas. People making stuff, manufacturers, people taking care of their own families. Yes, it's been lovely. Yeah. 如果说, 中国一旦攻占台湾, 国际情势会怎么演变? Boy, it's hard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the aftermath. I'm convinc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 fail in its efforts. The freedom-loving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subjug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y sense is if Xi were to take such an action, he'd become a pariah to even those nations that are fence-sitting today, that are fearful for whatever series of reasons to act in a way that might put them under the thumb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re he to engage in an actual invasion, a military effort here to invade this place. I'm convinced that the whole world would see that for precisely what it is and respond appropriately. 那么这个台湾自己在防卫中国入侵的部分，台湾还有什么是不足的需要在做的？ Yeah, well, first, it's always the information space that it begins. Chinese propaganda. The central thesis that Xi Jinping would want everyone here to believe is that it is Taiwan that has committed aggressor and China that is the victim. That somehow, right, he uses this language of reunification as the central hinge upon which he says, no, I'm just reunifying what is rightfully ours. So you have to fight the information space. You have to speak the truth ab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 other places that there is a ton of work to do are both in intelligence and cyber protection.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at your systems are prepared to defend against a Chinese cyber attack, and we collectively have to make sure we have intelligence that is good enough that we can observe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in every dimension. Think not just traditional systems like land, ships, and armies, but think of space and cyber. We have to make sure we understand them thoroughly,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 we're sharing that intelligence in a way broadly across the region to actually deliver the security that we all need. 是。 这个拜登总统上来之后跟川普总统对台湾的军售好像在这个数量上金额上有很大的差别，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的拜登总统对台湾的军售？ We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lace. It is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on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so we are prepared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systems that you all thought necessary. If you said you wanted it and it was useful to you, we were going to do our best to deliver that. It's the case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not fully kind of followed through on some of those. I think they'll see it our way ultimately, too. I don't think there's a great partisan divide on this issue. I think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Taiwan with the weapon systems it needs. I pray that it's so. It ought to be so. It's important that it be so. 是, 中国现在每天派大量的军舰飞机来 这个侵扰台湾。 这个台海的现状是不是已经被中国改变了?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doubt that Xi Jinping is try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Your government will have to make what are complicated decisions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We should provide enormous support to make sure that the status quo doesn't change. That's the agreement. That's essentially the deal that was struck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that there was a status quo. We would protect it and defend it, and we would help Taiwan protect it as well. We all have to be serious about that. We cannot permit inch by inch, yard by yard, mile by mile, allow Xi Jinp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That's how he took over Hong Kong. It's how he took over Tibet. It's how he influence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It is not large grabs that he makes. It is inch by inch, and we can't permit that to happen here. 您最近曾经主张说啊，美国应该跟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这个您如果当总统，您会去执行这个主张吗？ I just think i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reality. The reality of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separate countr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 country with its own political leadership, a country with its own economy, a country that controls its own security. Those are the hallmarks of a sovereign nation. Those are not hallmarks of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it seems that much as we did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here we acknowledged that the rightful capital of Israel was Jerusalem, much as we acknowledged that the Golan Heights belonged, that this land belonged to them,We should acknowledge facts. We should be based on reality. And so it'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side of America, but I think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see that this, in fact, i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nd our country ought to acknowledge that. You all then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about how you will respond to that. But from America's perspective, we treat this place as 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and we ought to continue to do so. 你也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吗？ We've advocated for that for a long time.It's not just the United Nations. It's eve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aiwan rightfully ought to have a seat in these places. It ought to be. We argued at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ve argued that Taiwan ought to have a role, a function, be part of these important institutions. It can add so much and make them so much more effective. 是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蓬佩奥秘书长接受我们的独家访问，非常谢谢你。 Thank you. Bless you. It was wonderful to be with you all. It's so lovely to be here. 台湾人对您的热情就像今天的太阳。好，那么蓬佩奥啊，是今年以来已经是第二度的访问台湾啊，这在过去的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来讲是很少见的，而且来到的南台湾啊。那我想请教天理，你好像也全程有陪同嘛？哈， 对，其中一段对。 是，你要有什么观察？ 这次光是这个蓬佩奥先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呢、来到台湾、那这几个主办单位我们都很谢谢了，世界台商总会、自由时报、金周刊等等啊，那么是因为邀请他的博客人叫戴西干哈过来去抓，这个要先谢谢主办单位。 是， 但是蓬佩奥很用心哦，他这次为什么挑的是南台湾哈、按高雄、台南啊那好礼拜，其实是因为呢这个叶望辉、这个最支持台湾，然后是共和党里面非常重要的决策幕僚啊，应该建议。讲啊，你去美国吼，你若只有去 DC， 你以为美国就去头啊？不是，你爱离开 DC， 你才能可以跨到正港的美国。台湾也是一样啊，你不能都只去台北，你要离开台北，甚至要来到南部。他讲一句很重要，才可以看到台湾人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决心。然后所以这次你看蓬佩奥先生就从善如流，就来到高雄，因为呢叶万辉先生有说，不要说他啦，以前所有现任的阁员。卸任的阁员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台北的，他是第一个而且这么重量级，所以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说啊被跨队呢，本来想带他去做轻轨， 是 你就可以啦。伊讲吼，我若做轻轨，嘿维安吼，就吼就这游客吼要净空，伊安尼较歹势。我伊讲伊用走路诶， 好， 他说他最近减重成功啊，他说他运动可以，所以我们就安排从这个大港桥就去。你头到红门宫诶。来玩的就超级，你看我告诉你啦， 三十几度， 哎，波沙店诶，体温啊，那个叫做体感温度，可能都快接近40度了 哦。还要穿西装， 全身西装 啊。 结果呢，因为已经有媒体披露说他会去博尔走一走下午， 对， 哦，两三点哦，阿伯告三点，两点哇，几阿爸的那个市民民众徛伫遐，就想要来看啦，要看这个上天台湾的国母兄吼，是先做啥款啊？ 伊拢个那个叫。 他就感觉说旁边有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样就底下班 了。有时候都会讲英文的。 因为我们走那一段大概走五六百公尺。然后大家就跟着跑，然后一起在那里这个很兴奋。整个活动结束以后他们还舍不得走，我就问其中几个，他们说一就是被改攻击下都瞎啦。然后台湾叫你赶快回桂林地方有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不是说卸任以后才这么做他在任的时候其实就不断在外交上说要解除那一些虚无缥缈不符合现实对台湾的限制。这你一想最知道了。很多我们的交往，很多的官员是连 DC 都进不去，白宫都不能参去的，但他就做了很多，卸任之后也当然做更多。那我最要讲的是说，不仅在高雄看到博尔的这个人情，他在台南啊，定宇啊，和黄伟哲市长带他吃到了阿庸塞这样的一个美食。我相信当他回到了美国之后，当有人问到台湾，他不会只是在战略地位上的台湾，不会看到是热爱自由民主的台湾， 是 他看到的是有人味， 有土地的感情， 对， 有那种温度的台湾，这就是咱台湾好的印象。 呀，其实啊，宜翔啊也是啊，我们驻美担任过政治组的组长啊，其实跟蓬佩奥本来就有一些啊这个认识哈、啊。那你也是全程有参与，那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其实这个要回归到过去两个月，我两个月前有接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邀请计划，然后去华府的时间正好是余茂春有跟我提到，余茂春就过去蓬佩奥在处理中国及台湾事务的一个资深官员，跟我提到说蓬佩奥有可能会来到这个台湾，我说我很棒啊，他说有可能会来到南台湾，我听到我说南台湾，可是过去没有，从来没有国务卿来过南台湾呢， 对， 他说没有，蓬佩奥很坚持说他过去有来过台湾，但只到台北，所以他特别接受这个世界台商会的邀请，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的年会就在高雄，让他有机会到高雄去看看走走。那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如果他只是去高雄进饭店里面，那说真的，他去高雄台北都没有差了，都差不多了哈、但是最主要，所以他这一次特别有要求，他的团队跟我们要求说，他希望可以去我们青年所在的一些地方，跟一般民众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刚刚这天庭委员提到的博尔特区，这是高雄的一个文艺的一个聚落。去那边走走看看，然后看到高雄这个亚洲新湾区的新发展。那此外呢，他也希望可以品尝到美食。他其实特别有提到美食这一块。那我们后来一想一想，所以当然了，我自己来选台北市的议员，会希望大家来景美夜市，大家离的地方很多。但既然他在这个南部，当时我们就想说，那个王定委员跟这个黄伟哲市长就很热心说，那就大家来吃我们台南的名产。所以他特别从拉车子从高雄搭车到台南，那台南之后吃了饭才去搭高铁齁。他这整个行程他是真的是透过很细腻的规划。但我最后要讲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刚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讨论到这些比较轻松的行程，他的专访内容。他专访内容真的不可思议。我想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其实洪毅大哥，我们可以回味到那一天就是专访的一个过程。他才刚刚下车子，他连洗手间都还没上， 他行程非常满啊， 非常满。但是他认为这专访很重要，因为他认为说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嘛，他希望可以跟民众接触等等，但是电视也是跟民众接触的一个方式。他认为他这个讯息希望台湾民众可以来听，可以来接受，大家可以来交流，所以他特别就是很支持这一次的专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台湾的情感，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台湾民众，无论在南部，无论在北部，透过他这一次第二次的行程，可以感受得到，真的感受到说，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友人，真的不会孤单的。 是，你台南，好，台南嘛、是这个王定宇委员做东，李明厨阿勇家漂亮庄园设宴款待，我都知道喂台南吼，某家。这个高级的所在，哈，菜单公布，上桌的料理可以吃挂包、米糕、炒米粉，饮料是杏仁茶，哈，真正较有台湾味，他们吃的津津有味啊，哈，来，范老师要补充， 我觉得为什么蓬佩奥在美国的时候坚持要到高雄、到台南？在他来讲，他去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城市，因为高雄被他看见了，高雄的重要性在。陈其迈担任市长之后，不断的招商引资，我们看到了台积电即将要动工了，在高雄的工厂，所以高雄现在被大家看到是一个科技之城，台南更是科技中心，所以蓬佩奥他坚持要往南走，就是看到了我们高雄跟台南现在对全世界，它已经不是台湾的重要性，是影响了全世界，所以作为一个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他要亲自走，他要亲自看，那个跟他看电视是完全不同，他感受那个地方的温度。第二个是什么？他这次参加的是世界台商总会第28届年会。我们过去讲到台商，台商过去怎么会欢迎蓬佩奥？一定是旁边对岸来的嘛。台商很多在对岸投资嘛。表示什么？台商已经慢慢离开中国了。表示什么？台商要跟民主，要跟美国在一起。第三个是习近平台在转变。习近平他颠覆了什么？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他最终为什么蓬佩奥说他当皇帝？作为一个皇帝，他的整个的这种想法， 永远的皇帝， 永远的皇帝。所以我觉得，美国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未来一定会更挺台。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转变。我觉得蓬佩奥讲了一个很关键，就是说，中国看起来很强大，其实它很虚弱。 是， 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哇，中国好大，做台湾好小。我们看到中国只能够卑躬屈膝，我们只能够接受他的酒肉共事。都是这种唱衰自己，然后把对岸搞得很大。但是真正懂中国的人知道，其实中国是非常的脆弱。习近平现在竟然大家看到最新消息，要商学院 EMBA 的学生，商学院都要修习近平思想一门课， 搞的那些商学院 的教授觉得我们是研究商业，为什么要进入政治？为什么？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就每个人都一定要念我的习近平思想嘛，强迫你念嘛，搞个人崇拜嘛，这就看出来习近平的虚弱。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知己知彼。今天蓬佩奥已经看出来了，我觉得台湾还有很多人看不清楚，特别是我们看到民主党现在拜登的施政啊，不管是在安全的问题上，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大家认为他太软弱，然后经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所以我觉得蓬佩奥他这次来台湾访问，反而垫高的他未来在共和党党内初选。 蓬佩奥我在专访他，他说习近平要当永远的皇帝，不过中共他讲中共政权很脆弱，那怎么很脆弱呢？以公啊。在美国的领事馆啊，美国在中国的领事馆是世界上等待美国签证最长的队伍，就在中国。大家都被送上，都准备移民。所以那你的国家那么好，你的人民一直想移民，怎么一直移去美国啊？所以他看到了中国的脆弱。那中国的脆弱还有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谈。来，先休息，进广告。蓬佩奥他这个现在是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成立的中国中心，然后呢他在美国他在这个里面担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很有心他制作一系列的短片，他想要直接跟中国人民谈论美中关系。那也第一集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那第二集是什么？第二集是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啊、哦，他想要跟中国人民对话。然后一共啊，中国撒的最糟糕的谎言就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可是他说这是跟事实完全相反。一共美国是不完美，可是原罪永远不是故事的结局，真正的故事总是救赎。他说我们为奴隶制度打了一场内战，并通过废除奴隶制，推动民权跟妇女选举权运动，让美国变得更好更强大。今天美国是各族人民的家园，其中包括500万华裔美国人。所以美国哪里是种族主义？美国是希望大家民权还有大家种族这个和谐相处啊、哦。他说世界上等待美国签证最长的队伍是我们在美国在中国的领事馆。无数的中国人想来美国参观、学习，甚至移民啊、哦，你就可以想见啊，中国的脆弱。那中国的脆弱还包括美国民调机构皮尤在昨天发布最新的调查，说习近平因为这个第三任的任期要开始了，他说从习近平2013年掌权以后，美国跟其他先进国家对中国的观感迅速转为负面。那我们先看哪一国呢？先看英国。英国这个十年来对中国的喜好度现在剩下 27%, 不喜好 69%。德国对中国喜好度 20%, 不喜好度 74%。加拿大对中国喜好度 21%, 不喜好度 74%。美国对中国喜好度去年喜好度 16%, 不喜好度 82%。日本对中国去年的厌恶度来到 87%, 喜好度只有 12%。 韩国也是韩国说历史上最高的对中国观感不佳高达 80%, 然后这里面还有澳洲，可是澳洲没有数字，但是对中国的恶感是节节升高啊。那这个时期怎么看？ 我觉得啊，就是说蓬佩奥我对他是极为感谢，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都对他极为感谢。他在任内的时候其实拉高了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合作，然后接任的拜登政府又在他已经建好的那个楼梯上面持续在往上，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这两年看起来美国的不管是哪一法案啦、等等啦，然后互访啦，这些其实都是突飞猛进。好，那回到这个皮尤以及蓬佩奥的访问就他把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做了一个分开，而且呢他认为中国内部的人民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新闻自由啦，没有这些这个的资讯上面的自由啦，所以他们很可能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必须要让 中国内部的人知道说事实上那个真实的世界是长怎样，而不是只有共产党告诉你的那些东西。那他看出来中国共产党的脆弱，是因为如果真的中国好成这样的话，怎么会大家拼了命的想要移民？怎么会大家拼了命的有一点钱就去存美国？中国好，我当然就存中国啊，因为大家都怕被割韭菜啊。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中国内部是紧张的，习近平内心是害怕的，是恐惧的。这也是因为他看出来中国的恐惧，所以在周围的这些国家能够给予多大的支持。我觉得 因为我们有詹委员啊， 委员是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国民党啦， 委员代表了中国国民党啦， 我觉得国民党啦什么统促党啦，就这些在台湾内部的这些势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譬如说当美国要卖给台湾武器的时候啊，破铜烂铁啦，然后呢花预算去买的时候吼、哦、怎么那么贵，怎么不用送的，这些都是国民党讲的、哦、好啦，那人家这个台湾政策法要五年提供这个2000亿台币，吼、哦、这些东西是挑衅、嗯、也就是说当美国愿意跟台湾更密切更支援更加大力道的时候、嗯、我们台湾自己内部都会有一些人说哎呦这是在挑衅啊，这个齁、置台湾于险境啊等等的、嗯、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内部的这些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然后一直存在那种过去对于中国的那种如沐之情啊、嗯、那种牵扯不断的各式的那种情感，是时候看看世界的变化了。我真的很希望台湾内部的这些拉扯的势力能够真实的看看现在的地球是怎样运转的，现在世界上面的气氛是怎么样的，世界上面其他各国的动作到底是怎么样看待台湾的。所以我觉得倒退的力量还真的就是国民党。 因为今天这个蓬佩奥他这个昨天离开嘛齁、哦、然后中国派了几十架战机耶齁、哦、那文彦兄你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蓝军内部有些不同声音啊，我必须说蓝军里面的确有股声音是说齁、哦、今天这个台海的问题齁、哦、是不是来自于美国的挑拨，怎么说齁、哦、就是说今天因为美国不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关系太好，如果关系太好的话他们军售的话就没得卖。嗯，好，这样的逻辑我觉得是对也是不对齁、哦、是对的逻辑是说这样子讲起来好像蛮合理的，但不对的逻辑在哪里，它在于说今天其实这是一个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好，那这样子一个卖武器的动作就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好，那今天假设对岸或老共他不要有这个军事武力的威胁，那我们当然也不需要说我们要去买武器又干嘛，或者是我们只需要一个低度的防卫型武器这样子。所以的确因为对岸的不断的去文攻武吓，所以我们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所以今天美国愿意卖当然要买啊。但的确回到整个三边关系里面，回到这边来看，今天是不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可以去讨论的。但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整个国际的大关系的架构。今天看到不管是英国不管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或对中国或对老共的这个印象那么坏。嗯，其实很简单嘛，国际局势就是一个中美现在对决的一个局势。 那你要选哪一边？ 我选哪一边哦、嗯、我觉得要像新加坡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去，就是我觉得要两边齁，你要去玩弄你的跷跷板。嗯，你要去把你的就是说。 现在是美国要并吞台湾还是中国？ 现在当然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比较大啦。喔、哦。对，那当然是 威胁。 你叫做中华民国他会不会并吞你？ 中华民国也会啊。 也会啊，对啊。 对啊。 啊，然后呢？ 所以今天不管是叫中华民国或叫台湾。 那、啊、美国也要并吞台湾吗？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比较麻烦的地方啊。我在讲最后一件事情哦。我刚看那个画面。 你新加坡有谁要并吞呢？ 新加坡当然没有。 没有他当然可以两边都压。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 你知道新加坡的军事武力很强大呢。 一样 如果连马来西亚都打不过呢。 如果今天中华民国好这样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嗯、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面对老公他是要并吞我们，当然我们还是要去做一定的防范跟这个防卫嘛。 好，这个是中国啊对蓬佩奥来啊，一位卸任的国务卿来到台湾，他用非常难听的话叫他来台湾招摇撞骗。好，请教一下陈教授，你来叫我招摇撞骗吗？ 不，当然不是啊，这个中国当难听的话我想不需要去理睬啊。哦，那中国为什么会对蓬佩奥那么反感？ 你被他丑化嘛？ 对，中国为什么对蓬佩奥那么仇反感？而且他把他列为是不受欢迎人物， 对， 他是不可以去中国，他不会为难到中国签证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就像刚刚所说到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国人。他认为说中国为什么在目前世界它是一个全世界威胁动荡的一个根源，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这个政权。 对， 所以他其实曾经说过，哦，我们应该要去，如果自由世界不去改变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就会来侵蚀自由世界。 没错， 所以他曾经呼吁这些民主自由国家，你应该要建立一个民主的联盟，共同来改变中国。而这改变中国指的当然就是像所谓和平演变嘛。希望共产党的这个政权能够自行的瓦解，就像 他这边提到，好，哦，这个1989年柏林围墙为什么倒塌，柏林围墙倒塌的时候前几个月没有，全世界没有人会预期到的，但他一瞬间就倒塌了。所以他也是因为这样，他会认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政权，他是靠高压的社会控制去维持他的统治，他的维稳经费是比他的国防预算还要更高的， 是， 而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统治其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可能突然因为某一个事件而导致整个民怨，而使他整个政权的一个正当性可能因此而瓦解掉，而就像柏林围墙一样，不然一夕间之间瓦解掉的。但跟现在拜登政府不一样的，拜登政府他其实已经讲过，他不寻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那这个是目前旁边要跟拜登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呀，好嘞，这一项。 刚刚洪仪大哥有提到那个蓬佩奥在哈德森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其实甚至我几个月前还站在他办公室里面，那来欣赏他的不同的一些制作哈。但我其实他有一个制作，我一直都。我觉得记忆深刻，那就是他一直在推动一个理念，说我们应该要看待中国是他现实的一个状况，而不是我们所对他的一个理想的状况。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因为从一方面我觉得国民党一直似乎好像对于中国有一个我觉得不真实的理想，就是中国似乎有一天我们甚至可以让它民族化，那中国会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等等等，这都是非不理想的，而我们应该要现实看待中国现在的威胁。那换句话来说，我觉得国民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完全翻过来的标准去检视美国，那就是你永远把美国设一个就是达不到的一个理想，而反而没有真实的去看到美国的一个现况，而就美国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其实刚刚文员讲到那个新加坡，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以为然，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以色列。那这也是蓬佩奥这个在专访当中提到的哈，以色列他面临来自各国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多少人想要消灭以色列， 而且甚至是打过仗的，是打过很多次战争的，而且他甚至面对的敌国的军队都是比他大好几倍。 对， 所以他有两个做法，第一个是他非常珍惜他跟美国的一个友好的关系，因为他知道这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共同价值跟共同原则跟共同的利益之上，所以他非常珍惜跟美国的一个合作关系。但第二个，他不断的要求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国防战力，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真的该采取的一个做法。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跟美方的关系，跟我们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关系。我们其实不止美国，其实刚刚委员提到，好像国民党都认为说这个好像是美中之间，不是，这是世界各民主国家共同在对抗中国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台湾是不是民主国家？当然是。我们台湾是不是属于民主阵线？当然是。这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选择嘛。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如果可以跟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我们可以持续的强化我们的国防战力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维持两岸和平跟稳定的最佳方式。 是呀，对。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啊，他这个代表美国参加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那贺锦丽在日本是这样说的，他说拜登政府将深化美国与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并且谴责中国以一连串破坏稳定的行为施压台湾及亚洲，从事令人不安之举。他誓言美军部队会持续无畏无惧地在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亚洲各地的行动。好，他们是这样的，要帮助台湾，要保护台湾啊，为台湾争取这个主权。想不到这个中国觉得说这个中国国民党觉得说中国要并吞台湾，竟然可以跟他妥协。来请教一下赵委员，你要哪款？ 其实齁，问题还是在于谁在改变现状。好，就是说其实整个印太地区过去曾经全世界也蛮期待中国是不是可以改革开放嘛。那改革开放大家有个想象，改革开放会不会变文明，甚至有没有机会人权进步，还是和平演变呢？那但是问题，自从也就如同这个蓬佩奥讲的，自从习近平确定要解除任期制修宪， 然后变成唯一的核心，然后正式进入到第三个任期，全世界幻灭了嘛？就是说我们这样全世界支持中国，诶，军事上去以前的整个环太平洋军演是有邀请中国参加的哦。那个时候无数全世界的资金，包括台湾的资金是进入中国的哦。没有想到中国强大了以后，它输出的是什么？更穷兵黩武。它不是对付台湾而已，日本的整个东海，包括韩国的黄海，包括整个的南海，甚至在其他的一带一路经济的掠夺，他们认为西方世界说不能够让中国成为唯一的强权啊。他强权以后不止对内整肃自己的人民，对外其实是伤害全世界的秩序。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对台湾的支持，其实印太战略是保持全世界的秩序。我要回应一下国民党的说法啦。你试想想哦，九二共识是他们给台湾的紧箍咒，以前国民党就买单了嘛。但蔡英文总统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背后是一中原则一中架构的这样的一个紧箍咒，我们不接受哦。 那针对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说要强化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并且要无畏无惧的这一个保护台湾，来我们来看这个苏子云教授，我们来跟他连线。来，苏教授你好。 是洪一哥所提到这个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他访问日本在横须贺基地的这个挺台言论，我想是非常重要哦。有几个观察重点，第一个当然横须贺基地大家都知道它是美国主要的海外的海空基地之一哦。那它的第七舰队就是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指挥部都位在这里。横须贺它是在东京湾的一个出海口，那向南就会到就是中国东海，还有就是台湾海峡这里来，所以这相关的反制中国的兵力都在这边部署，作为一个母港。那第二个就是我的观察，美国现在的一个所谓对华政策已经走向一个建构型的清晰。事实上不止拜登总统自己就是事事亲口说会出兵协防台湾，那也包括他整个国安团队，包括国防部长就是奥斯汀，他也公开讲会阻止中国用武力改变现状。所以这次贺锦丽副总统他的论述，我想就是反映出美国的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应该要就是真正的展现我们的防卫决心跟意志，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就是这些盟国对台湾更加信任，所以我想这样子才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确保台湾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谢谢苏子云苏教授哈。那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美国参议院已经在9月14以17票5票的这个比例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那么通过了所谓的台湾政策法。那现在呢是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提出了众议院的版本台湾政策法案。那这个台湾政策法案除了同意未来五年要提供台湾6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之外，同时保留了两个条文。什么条文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任命案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第二个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要更名。这两件事是比参议院的版本还要强硬。那实际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整个气氛就是两党都在竞相对于台湾好，而且他们对台湾好的这个原则是说我应该要赶快做什么事情才可以对台湾的安全上面来说最有意义，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安全这一块上面做很大的这个思考。所以在防卫上面他们要快速的加强台湾的自我的防卫能力，我觉得从这个台湾政策法看得出来是一个很主要很重要的一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五年之内提供2000亿这样子的无条件的军援给台湾，就是我帮助你，我挺你，然后我希望你赶快做好你自己的这些这个防备的这些工作。而且从参议院到众议院的台湾政策法，当初这个参议院的时候，有一些条文就被白宫认为说，是不是不要那么的刺激啦，等等的，会不会很太过清楚的违背了这个一中这个政策啦，等等的。那可是你看现在在众议院的版本，又把之前的那个再放回来，就是说，其实那是美国的主要民意啦。因为参议院跟众议院 都是民意的啦。 是。 那所以当民意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认为白宫当然只能接受，就是参众两院他们在商量之后归纳出来的一个新的版本，只会往前进。嗯嗯嗯嗯。参议院变成了一个低标了， 是， 所以众议院跟参议院接下来的讨论，会使得 有变数，哦， 有变数，但是我觉得那个方向上面是会更加前进的。 是，好，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看啊，因为这个是台北市的街头啊，有人这个在看板上是这样写的：投给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蔻，喜欢周玉蔻就投给陈时中，好。喜欢周玉蔻就投给陈时中，那这是不在不一样的地方啊，哦。那现在不止台北，现在连桃园啊，哦，张善政都喊出，啊，哦，张善政阵营票投民进党就是投给周玉蔻啊，哦。那这是台中，台中啊，现在在网络上宣传选战的文宣啊，哦，竟然是挺蔻投其昌。爱扣选齐昌，蔡齐昌说很惊讶，说啊，怎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哦？这是谁在传的？传这个要干嘛啊，哦？他强烈否认说他没有做这个事情。那国民党做这样的事情啊，靠周玉蔻能够选赢吗？好，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 This is the last time you come to Taiwan. Yeah. You say, yeah, yeah, yeah. For your words, Taiwan's yeah. future is freedom. Yeah, that's lovely. Yea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and, you. This is a very good whiskey. All right. Made in Taiwan. Fantastic. Yeah. All right. I'll enjoy it. Maybe I'll hang on to it until you're part of the UN.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看政治道了。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哦，台北也挂这样的看板，哦，投陈时中就是投周玉蔻。那现在蔓延到桃园，蔓延到台中，哦，这样的交有好吗，哦，影响是如何呢，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来，陈时中今天针对这样的事情说你要不要跟这个媒体人切割，哦，那他的讲法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 拿到陈时中的签名，摊贩脸上笑容藏不住，陈时中深入东门市场拜票，不管摊商或民众都超热情，又是握手又是拍照，陈时中这头勤拜票不瓦钢筋。不过连日来周玉蔻风波延烧，陈时中也再度喊话回归正面选举。 您了解，就是说我们的阵营对选举的一个态度，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维持一个正向，要回归市政的一个正轨。 但陈时中不止嘴上说，前一天深夜更在脸书自曝内心话，用政策和正能量说服选民。过去防疫期间，许多谩骂都撑过来，相信破晓天光会拨云见日。贴文一出，获得4.6万赞，超过5000则留言。尽管不愿选战失焦，但连日来风波确实也影响到陈时中选情。传出地下赌盘，原本预估陈时中让2.5万票，到现在却变成和蒋万安成了 PK 盘。 候选人自己要负责，哦，我不会砍头发狼说拖累了选群，自己要负责，自己要努力。 就算受影响，陈时中态度依旧不变，不牵拖任何人。而团队更坦言，即使着急到不行，仍然尊重陈时中选战原则，不切割。 他的言论呢，啊，是百无禁忌，蒋哥爱陈时中，那我们就变成苦主。因为团队里面大家会有讨论因应之道。可是陈时中，他的看法就跟大家不一样，不应该去什么切割啦。 尽管乱流不断，但陈时中依旧稳扎稳打，继续维持自己的选战节奏，用政策牛肉和一步一脚印争取支持。 这是你台北市的街头，好，哦，我判断这是你忠孝东路， 人上济的所在，好、哦，投给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蔻。那这个两面的这个口号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好、哦，喜欢周玉蔻就投给陈时中。那这个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去弄的。我想请教一下建昌兄，这真正有效吗？ 哦，当然，伊要拍家己拿军的人卖造气哈，当然是有效啦哈、哦。但是我认为对很坚定的正立的人哈，我认为起码很出是这个卡波已经拢做坚定的呀、嗯。其实跟那个陈时中其实有一句话回了了之后，个影片播出来哈。伊讲介意周玉蔻的会当打我陈时中，无介意周玉蔻的买当打我陈时中的对啊。我认为讲这种物件就是正当的一个评论啦哈。一个市长候选人出来的时候，我认为讲是台北市政顶官啦哈。咱要看的是一个正向的正面能量的候选人。我想伊这两天啊，抱伊个人的这个一个心情啦哈。当然，伊有受到一挂干扰甲影响，因为记者，阮昨日去市场的时阵、记者拢伫问这个问题，所以变这个问题吼，拢高高低，有当时啊，舞到一个局吼，舞飒飒，灰高高的对哇、所以伊希望我今仔写这个脸书出来了，咱 ending， 咱是不是有法度来讲政策，理性来比较这种物件，因为咱要进步嘛吼，咱要进步。我认为应该在未来这五十几天内底，既然甲蒋万安你安尼讲啊，我认为三个候选人就直球对决，办三场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辩论会。 哦，我认为讲三场， 真真正正，卖阁受了外口的这议题吼，大家底下高高点，和台北市民真真正正看这三个人，什么人有法从台北市带一个进步的境界？这办三场 是。 办三场的政策辩论会， 对。好，魏彦兄，我请教你一下，这好像跟你同选区呢，哈，徐巧芯啊， 对，松山信义， 这个对蓝军有很大的吸引力哈。 老实讲，他这个刚刚建昌议员说没有错啊，这样子一个广告对于蓝军选民是有吸引力的。同样的，他也不会影响到正绿的选民。但是的确，在这整个风波里面，其实中间选民其实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会影响比较大。那当然，选议员他大概只要几万票或者是一万多票就可以选上，这样子的广告当然对他的支持者是绝对有吸引力的。但回到整个 这个不便宜哦。 对他那个 忠孝东路，都是最重要的路口哦。 他一个在那个忠孝东路跟那个基隆路路口，这市府转运站对面。 对， 那他是电子墙，那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在那个基隆路跟那个信义路的路口。对，所以其实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但很多其实因为他交通量很大啦，所以其实候选人很常在那边放广告啦。 对， 当然今天这件事情对于台北市长选举的选情是有影响，有好有坏。那蒋万安当然跳出来跟周玉蔻寇姐这样子对着讲话的时候，因为蒋万安本身当事人，他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比较中间选民来说影响还好，因为他就是一个当初一开始受害者。当然陈时中说这个拨云见日，他这样讲我觉得没错啦。但一开始这个云其实也不是蒋万安造成的嘛。那最后我要讲，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讲一下，我看到张善政也跳出来整这个事情。我其实觉得其他县市哈跟周玉蔻无关的，不要特别渗入这个议题。因为张善政他的人设其实是一个中立、温暖、理性的这样。那他进入所谓政治口水战，其实当然我觉得对于巩固蓝军选票是绝对有利的。但其实选举是这样子，你有蓝军有绿军，那你永远是中间选票决定你的选举关键。所以中间选民怎么看你操作这个事情，我觉得才是关键。 好，你注意看哈，国民党这个台北市今嘛已经拖到对桃园去啊，好，张善政。张善政受访回击，周玉蔻民调不叫民调，应叫文宣品。票投民进党就是投给周玉蔻。啊，这是桃园，哈、哦，台中网路流传，我这一定不是蔡其昌嘛？蔡其昌又否认啊，讲强烈否认这是他做的嘛？传这个到底要干嘛？好、哦，到底谁在传？这一第一遍看到，哈、哦，网路上挺扣投其昌，爱扣选其昌，让。这个蔡其昌跟周玉蔻两人照片第一次的合体啊，在这边，那请教一下时期，这个对民进党有影响吗？ 我觉得有影响 哦， 有伤。 嗯， 那看起来国民党会用这个口号，然后从北到南大串联。 嗯， 那事实上我先讲哈，昨天我访问陈时中专访，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这个事件造成的这些影响。陈时中的态度是说，伤了就是伤了。 嗯， 他 他认为不应该切割任何一个人啊，因为他要选的是市长，市长不会切割市民。嗯哼哼，那所以他就说在这个防疫的过程中，有人爱他支持他，有人讨厌他抹黑他，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去切割任何一个人。嗯，而这些喜欢他支持他以及讨厌他骂他认为他做得不够好的这些力量，都是促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指挥官。嗯，以及现在这个状况一样，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都一样，是让他成为一个更称职的市长。嗯，他这样跟我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的人品真的高尚， 度量哦， 度量大，而且人品高尚。他知道说他是主帅，但是他没有资格去切割任何一个市民，因为他如果今天当了市长，会不会有些人支持他或者是伤害他的，他就说哎呦，你怎么对我有坏处，所以我要切割你。嗯，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做市长了，那个高度是有的。好，那国民党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获得选票的利益，这是可想而知。嗯，但是呢，连辉文都看不下去。 陈辉文， 辉文他的直播，他在网络的这个节目上面说，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反省跟检讨，他现在只是要靠着周玉蔻来跟陈时中做连结，然后他就想要赢了。 我觉得周玉蔻赢啊， 对，我觉得辉文讲这个还蛮中肯的，因为现在看起来国民党的招数就是这样，至少徐小新是这样，他就不断的哇，这个把两个人做连结，然后黏在一起。如果国民党认为周玉蔻做的不对，不应该这样对张淑娟，那蓝营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式在对周玉蔻？嗯，你们同样的啊，那所以蓝营有比较高尚吗？嗯，你们在骂周玉蔻的时候，你们有比周玉蔻高尚吗？嗯，你们还不是做了一大堆图，哇，冒星星啦，然后蒋万安还说哦，小两口怎样怎样，你们都同样是加害者。嗯，不要一副好像在那边哦，周玉蔻加害别人。国民党也在加害，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手法在加害周玉蔻啊。嗯，好，那辉文看不下去，我也希望国民党你要不要也出来讲讲话，投国民党。结果呢，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啊，这不就国民党的县长吗？ 前南投县长，这国民党籍李朝清 出来道个歉嘛。国民党他判刑400年呢，这是台湾400年来的第一人，没有人被判这么多年过，美国的历史也不过200多年。 这如果真要关，要关到2422年呢。 就是你要投胎几轮你才可以关。 如果要往前推，是清朝还没有来的时候呢。 如果80岁来算，你要投5次胎呢，才做得满400年呢。 对， 这是国民党的素质，要不要出来道个歉？嗯，不要一天到晚用一些就是一些垃圾招数。嗯，啊，这个周玉蔻跟陈时中黏在一起，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你要选票没有问题，嗯，麻烦证明你自己好。国民党应该证明说我就是优秀，我就是好，所以你们的选票值得投给我。嗯，而不是不证明自己好，然后说哎呦你好烂，你跟周玉蔻一样烂。嗯，这个不是选举应该有的路啦。 易翔，嘿， 回来，我觉得我比较认同陈松的看法。那为什么呢？切割这个事情真的很奇怪。Coco 姐她已经不是支这个陈松的薪水，她不是竞选总部的其中一环，她是一个媒体人。她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好了。那当然，我觉得说这个过去陈松有上这个 Coco 姐节目，但蒋万也有啊。嗯，蒋万也上过很多次啊。嗯，甚至 Coco 姐当时在节目上捧蒋万，那蒋万是不是要出面负责？不需要嘛。他是一个媒体人，那我们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法治社会，那如果大家认为这是有状况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法院大家来处理。但是好像要做一个不当连结，我觉得是真的格外讽刺。为什么国民党其实已经多次说，哎，选举你不要针对个人，你不要针对个人，那现在是不是针对个人？再来，国民党蒋万常说，哎，我们选举应该回归到政策议题。其实我觉得蒋万说这句话很好，很棒啊，那就要比政策议题啊。嗯，陈松过去这几个月发布了100多个政策议题，你蒋万发了几个？我们台北市最重要的问题是都市更新，陈松发表17页的这个政策白皮书，清清楚楚把未来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要解决项目的时候，甚至于做出选举承诺，我们要几年之内几成完成等等等等，写得一清二楚。你讲完针对都市更新写了116字的脸书贴文，那你这是一个政策吗？所以说大家就是把这件事情整个就歪楼了，然后国民党加着用的这个穷追猛打，这真的是很奇怪，民主国家真的很少见的一个状况。 是，嘿，范老师， 我觉得徐小新做这个广告是很聪明的。嗯， 因为他的确是有在这个议题上面啊抢得这个抢头香。 嗯， 但是也他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于台北市长选举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只是让蓝营 对徐小新很好， 对他很好。所以我真的觉得委员你 但是王宏威比较紧张、啊、 我觉得 委员比较坏， 我觉得委员要紧张 哦， 因为他们两个吸票机会把蓝营的票几乎吸光。 嗯， 哎，徐巧芯去搞这个，王宏威他也在弄啊。林、嗯、志坚的论文干了什么事 啊？ 他出来打的哦。然后包含像那个张淑娟那样按铃控告，他也跑去了。 嗯， 媒体效果很大啊。 啊， 所以他们两个吸票机一吸的话，像委员这些人就年轻人就几乎我很危险。还有他们在抢什么？哎，蒋万安如果当选市长，那一席立委有没有机会？都在往，就是为自己想。 嗯， 他没有顾到说把票分配。其实我认为徐小新一定会当，一定会连任啦、 哎。 可是他就为了自己自私自利，他也不管其他的年轻的议员。我就知道冲第一，我就要全台北全台是第一，我再拿到立委的门票。 嗯哼，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每个市议员都是这样，但只是独厚自己嘛。所以我认为陈时中现在把那个中间绿、浅绿对他的可能有这两天有点信心溃散。 嗯。 把它集中起来，我认为陈时中还是有机会的。 好，当他们不认为周玉蔻这样做对的时候，可是蒋万安又说陈时中跟周玉蔻这小两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加害者呢？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潘生送上凤梨，玉竹旺旺来，还有人要蒋万安帮忙签名。 前两年地位有 要来，对。 蒋万安回访本命区中山区，热情回应商家，但一谈到对手陈时中，蒋万安就板起脸孔。前一天陈时中因为周玉蔻爆哭事件要候选人留点口德，剑指蒋万安，蒋万安也正面回击。 周玉蔻自己在公开场合都说蔻蔻姐敬爱陈时中、哦、然后我就是爱阿丁，而且说柯市长不要吃飞醋，我想这样的戏码其实民众都看了很多，也非常的厌烦。那陈时中如果还记得，他还说我参选后像 K 党一样，那到底谁该注意口德？ 近日蓝绿战将不止频频隔空交锋，连政见也紧咬。28号早上，蒋万安开政策记者会，力推友善动物城市。当天晚上，陈时中合体赖清德出席活动，就谈到宠物相关政策。 或陈时中部长要拿枪跟着拜也很好。好，但是我的执行力觉得他绝对比他好。 好的政策也没所谓拿枪对拜，不要去挂 Diaboy 的。我说他 T 党或什么。哦，那没有口德，那我跟他致歉。 蒋万炮火猛烈，连日锁定陈时中，被解读有意将北市选战拉回蓝绿对决，边缘化黄珊珊。 因为他认为说黄珊珊还是吸引到的，抢到的还是泛蓝的选票，借由这个炮打这个陈时中来凝聚蓝营的向心力。 陈时中跟蒋万一直隔空交锋，你会被边缘化，会担心被边缘化。 谢谢。 选战倒数两个月，蓝绿白民调差距小，陷入肉搏战。不难看出，蒋万极力拉回蓝绿对决，就怕撒卡度局面，自己成为被气饱的那一个。 这个陈时中啊，他曾经讲过说，蒋万安啊，现在在批评他那群 key 党嘞。那这个蒋万安啊，觉得这样子陈时中没有口德。今天陈时中进入轰动呢，陈时中道歉啊，他说我为 key 党这类代际我致歉。那我请教一下委员兄，那什么叫做陈时中跟周玉蔻是小两口？ 没有，这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当时周玉蔻在节目上有，就是说这个有像有点类似像陈时中示爱啦，他表示说喜欢他、嗯，但喜欢不是指男女那种喜欢啦、啊， 嗯， 而是选举上，然后可能欣赏他这样子， 嗯， 那的确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两个人感觉起来， 就让陈时中卯太太啊呢， 对啦对啦， 结婚了， 所以大家知道了，所以大家知道那不是所谓男女的情感嘛， 嗯、 那的确回到蓝营的逻辑后，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情感的流动，所以那像蒋万安讲说小两口、 嗯， 那当然我觉得带点酸意是没有错啦，那当然蒋万安他这个讲话其实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么的，就是有点点酸啦，我必须这样讲啦， 嗯，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 伊波干嘛伊波被讲颜色吗？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蒋万安其实他这样讲这个话题对他选情不是特别加分的、 啊，嗯， 因为他的人设他不太适合去做这样太酸的言语了、 啊。哎，这个是陈时中啊，今天啊他在这个昨天的深夜特别在脸书 po 文，他谈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他说他无奈被竞争对手借题发挥见缝插针，他喊话几年的防疫奋战里面，穿插着许多的谩骂、诅咒、抹黑，我们都撑过来了。还有什么能够打击我们呢？他 po 文短短20分钟， 这个战按战数就已经破万了，更有上千网友留言力挺，拍摄哦，他多大概有看到嘛？哈，公其实按战数已经几万了嘛？哈，那么这个网友留言有几千则了。陈时中说，无论是面对质疑或攻击，他都先安排自己的情绪，以台北市民为本，通盘分析后才着手理性处理啊。哦，他说他对所有媒体他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以理性相待，他坚信台北市民是明智理性的集合啊。哦，那么选举终究要回归到政策的论述跟解决市民需求的本质，大家啊爱经好条，唔免惊，心头抓好钉，互相鼓励，团结打拼，破晓天光时总会拨云见日。好，哦，慈禧，我特别把理性都圈起来。你知道他这个是脸书的 po 文三次谈到理性，你干嘛也被表达什么？ 我觉得他是一个冷静的人，嗯，所以他会用理性和理智来看待整个局。嗯哼，那现在徐小新国民党把周玉蔻跟陈时中做连结，把跟其他的民进党做连结，其实他其实挑动的是民众的情绪面。嗯，所以那个情的部分就不是理智的部分。那你说情有没有，情绪有没有用？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有用的。嗯哼，但是时间拉长，我觉得因为剩58天嘛，我觉得把时间拉长会使得一时的情绪会慢慢降低啦。嗯，所以你说陈时中跟我的讲法是说，他觉得伤就是伤了，大概几趴跑不掉啦。 几趴大约？ 我自己个人判断，我觉得3%差不多，3%啦。哦，那所以他认为说， 可是输赢可能就3%。 对对对，就是因为很紧，所以竞选总部才会很紧张，才会讨论说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切割法比较好。那我会认为说，等时间拉长一点，那个激情的那种愤怒、讨厌的那种情绪感觉会稍微平淡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伤？会不会哎，现在是3%，那可能到时候哎还是有1%的影响，当然有可能。嗯，所以这个部分陈时中自己也面对，他说，所以他要去别的地方把这个少掉的这3%再努力的把它补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断的让大家看到说，哎，他是一个如何？ 我觉得他是一个沉稳的人。 对对，很沉稳，很冷静，然后很理智的分析判断整个局应该要怎样。我觉得，哎，看起来是比较像是一个有高度的人，比较像是已经准备好要做市长的人。 对。 那蒋万安最近我嘴巴很利哦，就是这边也酸一下，那边也酸一下。那我会觉得，譬如说蒋万安也攻击陈时中，你黑心啦。嗯哼。黄珊珊也攻击陈时中说你谋财害命啦。嗯哼。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哇会使支持者哇好嗨哦，很有情绪感。但是终归到走到最后一天的这个造势晚会结束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回到一个冷静的状态。 是。 那个时候的冷静才的投票，我觉得才是选民应该真正要做的事情。 嗯，更重要，我记得啊，丁吉平六来，然后你分析了、估计了台北市的选情。嗯，哦，那你干嘛讲啊？绿营计就40%一条，对吧？哦，那甚至43%，啊，搞不好还突破。嗯，那现在你还是觉得是这样吗？ 我给你最后的决定是40-43%啦。但是选举老实讲，最近唔是不是都准备倒盘？我系跟你差不多两礼拜前啦。阮伫议会内底，不管是国民党嘅议员啦、民进党嘅议员，大概输掉阿你开讲。确实有影，无论蓝绿嘅议员，拢接受一个地下嘅倒盘，都是陈时中让25,000票。好，25,000票。 喺两礼拜前， 就阿两礼拜前啦，吼。啊，即当然经过即个风波了，就那变作 PK 嘛，吼，叫 PK。但是我认为他拄啊个时期也讲了做诶，因为这个代志发生就是2个月前啦，吼，伊将这个物件打起来，我就继续往前进。所以是整个的分析顶关，我也是认为啦，吼，最后有可能是40-43决战啦，都是其他两个候选人吼，是分60%啦。 哦，不，那哪里都不一定到 57%啦，是60%，这个卡搭啦， 对。 所以即马决定性的其实有一个内部，我有看到咱新闻稿顶关有要讨论新德市的一段嘛， 对。 现在柯文哲真爱买嘛，齁。伊可能重金压去新德市啊。伊可能重金压去新德市。甚至有可能甚至伊甲国民党谈好啊，无你规矩恁新德市的林根人来放掉齁。互阮交方案啦，齁。意思就是2024的时候大家过来再次合作。现在就要有这个媒婆的种感觉。 所以放弃台北市吗？ 伊是不是最后，最后，会将台北市放掉。老实讲，咱因为我选举选久的人，一挂政治经验，有当时品味就知影。我跟你讲哦，这个情势在台北市不是不可能发生啦。这个应该是陈时中在未来五十几天里面，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这个啦。就是柯文哲以为的以2024的大卫星哦。或者你黄珊珊也不是我民众党的啊，对不对？啊，你佫甲宋楚瑜有关系啊。虽然是我即马支持你出来选，但是你有到行到这个坎站，选到这个程度，你嘛要感谢我呀。但是歹势，我到来三四十天的时候，我见你讲你都无可能做台北市长啊。我只有来过我家己远大的目标嘛。我见你讲这个轨迹哈，好像现在有多少出现的啦？ 哇！然后呢，台北市战局会 对，所以这几种物件，你唔好认为这个物件无可能发生。一支嘴有可能透过一个记者的访问，一句话就代表 方向就不变。 对，这要注意啦。 是，方老师。 我想，建商的这个疑虑是有的，但是要看就是说新竹这个林根人会不会还是维持第三名？目前林根人是第三名嘛？ 是 那。如果是这样，我柯文哲何必跟你来换呢？因为我高鸿安现在是第一嘛。高鸿安如果还是始终维持第一，他没有必要拿新竹跟台北来换。第二个黄珊珊，他绝不可能坐以待毙啦。他当然会知道柯文哲有没有可能到最后的时候抛弃他，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跟蒋万安的差距再往上接近。那我认为接下来的辩论他一定会掌握的，掌握这个政策辩论、市政辩论，就是他强项嘛。而且如果黄珊珊输得很惨，那我问你。你柯文哲2024怎么选总统？台北市你执政八年呢，黄珊珊是你的副市长呢。如果选很烂，你总统也不用想了啦。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如果有这种算计的话，其实天算万算反而是失算。所以我觉得，那刚刚讲到陈时中，他昨天发那个文，为什么那么多好评？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看过大风大浪的船长。他去年的时候，没有疫苗，他被骂得多惨啊，每天被骂。然后今年因为没有快筛，缺乏快筛。结果他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说，对他，我觉得对陈时中来讲，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因为大家什么事情没看过，防疫这么三年来，对不对？所以我反而他看的是很笃定，所以他做切割是什么呢？我是看长远，我不是看短视，不是看几天的民调，我看的是两个月以后的选举，所以我觉得这表示他现在重新找回他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很稳定的人，然后我可以带领着市政府团队。创造新的市政，而不是那种啊看很短视尽力。那我觉得啦，就是说，当然前一阵子他的团队可能一直想让他更接近年轻人啊，做了很多拍什么广告什么。但是我认为啊，他重新回到他原本的人设才是正确的。 好，那既然讲到这个柯文哲有可能啊，按照建雄现在一共啊，就是柯文哲可能会这个重金压在高鸿安身上啊，然后放弃这个台北市。让黄珊珊的票这个倒向蒋万安，那整个战局就变了。那谈到这个新竹市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沈惠宏公高鸿安啊，放任他的极端支持者在网络上霸凌，而且对此不发一语，没有任何的制止跟呼吁，让这位妈妈新竹妈妈心生恐惧，担心自己跟孩子的安危，甚至关掉了脸书，却仍然被民众党的侧翼指责抗压性不够，民众党恶意的出征，让百姓没有办法安心的生活。沈惠宏呼吁高鸿安要约束自己的支持者，阿纳伯怎么期待高鸿安能够为新竹的大众服务呢？高鸿安竞选办公室是说，那位所谓竹科妈妈啊，从发文到删文，高鸿安跟竞选团队都不曾参与。所谓被抹黑，是不是自导自演？这也不无可能啊！好，那我们来看不需要 新竹妈妈那个招那王俊的那个 就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已经昨天有新闻稿了。 被问到新竹妈妈遭受大批网军出征，高虹安只说了在新闻稿有回应，但看看他前一天近半发出了新闻稿，表示新竹妈妈从发文到删文，高虹安和近半都不曾参与，似乎想要划清界限。更说新竹妈妈所谓的被抹黑是否为自导自演也不无可能，话锋一转指控对手沈慧虹做贼喊抓贼。 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长的候选人居然会攻击自己的市民吧，有不同言论的市民就当成异类，当成异端，甚至没有任何的了解跟倾听。 高虹安抹黑自导自演的新竹妈妈平常就会在社群用可爱插画记录生活琐事，只因为这篇手绘字体大战新竹的改变文章遭到挺高虹安的网友出征，被逼得删文，更连日遭到长期挺柯文哲的粉专追杀。新竹妈妈遭到出征，让柯文哲的前摄影官潘俊麟也看不下去，表示地方妈妈被柯粉红粉出征，自己也曾被柯粉网军霸凌，知道这种切身之痛，谴责柯文哲放任网军四处出征，更爆料柯文哲甚至躲在车上看着平板暗笑。 过去韩粉出征啊，寸草不生，现在是红卫军出征，寸草不生啊，所以这个要他去思考，这些没有选票的网军，新竹市民会接受吗？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谈到高虹安要他诚实面对自己的问题，现在新竹之战让一位平凡妈妈受牵连，风波越演越烈。 好，那我们呢、啊？今天特别也请到新竹市议员李延慧啊，延慧请教你，这新竹妈妈被出征的很厉害吗？ 嗯，其实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算是第二天、第三天了，但是不但没有平息，而且越演越烈。那我刚刚听到十七姐跟郑大哥说这个阿中部长的发文，阿中市长说他绝对不会切割任何一个人，那他一定都一视同仁，而且理性的对待。其实我在这边听了就觉得很感动哦，因为我们新竹市民现在面对的一位新竹市长的候选人，他是用这个网军出征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新竹市民，而且在今天高虹安近半的回应啊，不但没有对他的网军来做进一步的检讨，甚至还进一步指责说这位新竹妈妈有可能是自导自演。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坐实了二次霸凌、二次的伤害。那我们来说这个新竹妈妈的事情啊，大家可能对新竹市的社群网络的环境没有那么样的了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高虹安竞选团队这一次误判情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在过去哦，或许台湾民众党主要操作网军的方式，他们很习惯性的就用网军出征，然后大量的假账号来四处留言或谩骂。那过去呢，其实在选战的这开始一直到这个上一周，其实我们新竹市的这个候选人沈慧虹，还有这个竞选团队，还有我们所有的候选人民意代表，常常都是被这些白色的网军在出征在留言哦。那包括一些侧翼还有一些出来声援的人也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波及。但是这位新竹妈妈呢，她确实就是自发性的，她觉得林志坚市长的政绩很棒，所以她把它整理出来。那有心人士呢就说她是假的，如果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一般的市民的话，怎么可能会写得那么详细？嗯，那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其实他写的在我的标准来看并称不上是详细啦，因为他写了四十几项啊、哦、那大部分其实集中在东区跟香山区。嗯，那就我的选区来讲，其他琢磨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就是刚好在这个市政的这个相关的执政党团队里面的话，就知道林志坚市长的政绩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他还有很多是没有提到的。嗯，那这个素人呢，用他自己的心声，用他自己的这个很朴拙的这个笔法，他画出了一些很温馨的漫画，然后分享。那这确实也是引起了这个网络社群上面很多的共鸣哦。嗯，那我们说啊，林志坚市长在2018年连任的时候，他在新竹市拿到了将近 50%。没有过半，但几乎就是过半的选票。嗯，那这个除了民进党的基本盘以外，其实往外溢的这些选票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中间选民，他没有特定的政党倾向，他就是觉得林志坚市长的政绩做得很好，让新竹市真的都改变了，所以愿意继续支持林志坚市长。那高虹安这一次呢，把这个新竹妈妈这样子的中间选民来当作是他网军出征的对象，嗯，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做法哈，完全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Okay. 包括他竞选团队昨天发的新闻稿，然后我们也看到他 刚刚在这个新闻影片当中说他稍后会回应嘛。 嗯。 那其实在这个大概三个小时释出的三个小时前释出的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口径其实还是一样的。他还是持续的说是这位新竹妈妈不排除是自导自演。 嗯。 然后沈慧虹团队绿色的网军对他也是抹黑谩骂加上攻击哦。 嗯嗯。 那这个呢其实已经引起了在新竹的网络社群进一步的反弹。 嗯。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哦，其实最新看到的是哦，在我们新竹的相关社群上其实已经有两句很出名的 hashtag、 嗯、 然后已经燃烧起来了、 哦、 任何人只要有 hashtag 这两个字其实马上这个赞数都非常多、嗯、而且分享非常多 哪两句 第一句是今天你不说话明天你说不了话、 啊、 这个就是被网军霸凌的心声嘛 是、 哦、所以仗义直言的人要赶快站出来不然的话你今天如果不赶快站出来说话你可能明天就没有机会说了你就会被网军给出征了被抹黑然后第二点是我们都是新竹妈妈、 嗯、哼 那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哦，其实新竹妈妈是他们可能互相不认识但是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在新竹是一个公民的社群 嗯 因为我们在说新竹非常多的工程师那工程师爸爸们他们其实花很长的时间在 Fab 里工作 是 然后在园区工作所以真正参与公众事务或者是对新竹市的整体环境比较了解的真的有在使用的、 嗯、 其实是这些妈妈们 是 那在投票的时候呢其实家里的人可能也都会参酌这些妈妈们的意见 嗯哼 来作为判断的参考跟依据那这些妈妈们因为他们没有长时间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比较有机会可以串联跟上网、 嗯 okay. 那像这些这个新竹妈妈一开始出来讲这个林市长政绩的这位新竹妈妈其实她也参加很多社群 嗯 所以其实也是有人认识她的所以她才会非常的担心、 okay. 那这个新竹妈妈这个细数林志坚的政绩可是被很多不同立场的网友出征那事后她删文这个事情啊这个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有一个前摄影官金牌领潘俊麟他在脸书怒批柯文哲更爆料柯文哲操纵网军然后躲在车子上看着平板暗笑潘俊麟说借由媒体把网络所有质疑高虹安的声音通通打成1450私底下放任柯粉网军各种假账号跟侧翼粉丝团四处出征新竹妈妈事件不就是一个地方妈妈在网络上发表跟柯粉不同意见就被柯粉红粉出征威胁到关闭脸书身为一个被柯粉网军霸凌过的人我知道那个切身之痛、啊、潘俊麟说柯文哲在他眼中就是一个为了权位不顾他人生死的政客他并且爆料你放任甚至是操控网军四处出征然后躲在车上看着平板暗笑全台湾就我有资格这样说欢迎来告我告我之前手机内跟内裤马丁这两年的对话千万别删让法院认证诶瑞德 是 这是什么意思哈 诶艺术的是那么 有看到哦有看到柯文哲 你不要忘记他是金牌摄影、所以呢他都跟在柯文哲旁边所以柯文哲这上面移动怎样、那么全台湾如果要讲到网军谁能够比喻过了你柯文哲啊 嗯 台湾有公务人员当网军的不是你台北市政府吗 嗯 还认证了你知道吗 你忘了吗那么事实上呢那我觉得这个高虹安的这个团队 太太太我插个画面所以也那金牌的意思说柯文哲这里卡对啊，然后一看到伊网军在港出征，然后这里啥看着平板啊，是安尼好。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柯文哲是我们台湾政治人物里面最迷信网军跟网络流量的人， 啊、 你知道吗？他一直很迷信，他到什么时候才美梦破碎？ 啊、 一直到韩粉跟韩国压过他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一个受到很大的一个挫折打击啊。 嗯、 我干嘛在新竹妈妈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 潘姐瑞德哥唱过，女工啊，欢迎来告我，告我之前手机内跟内裤马丁这两年的对话千万别删。内裤马丁是谁、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 那么在这些年以来已经快要八年了，嗯，高那个这柯文哲的相关的这些网军啊还是侧翼什么的这些东西啊，那么一定有很长很长的，他因为他都跟在他旁边嘛，所以呢显然这些粉专他都非常清楚，而除了清楚之外呢后来翻脸了，所以翻脸的时候呢你要知道，那我相信呢这个金牌摄影呢他一定自己本身有掌握很多的东西啊，所以跟你讲哦，你想要跟注意 一下这个人也是 了，你要跟注意一下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爱恨情仇嘛，越了解你的人是越可怕的杀手嘛，因为你一路就了解你嘛。那可是我还是要回过来讲那个新竹妈妈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才回去看那个新竹妈妈很多东西啦，啊，就是一个地方妈妈，就是一个新竹的一个女性嘛，然后她画一些漫画啦，写一些东西这样子而已嘛，而且她我一直强调她不是百分之百支持林志坚的，她对林志坚还有很多的期许跟不还有不满的地方啊，但是呢她也露出说她也很公平的说，可是她人家做的那些事情啊，比起过去的国民党的这个新竹市长，人家确实有做这些事情嘛，就被出征，出征了以后呢你高虹安的团队竟然讲了所谓不排除是沈慧虹那个所谓的自导自演，对不对？我干嘛干他这个打击，你们要出来道歉。 OK， 你们要出来公开的道歉。 但你难过讨论齁。因为啊今天啊柯文哲也讲话，你们怕高虹安齁、哦、你们看后面是两个什么人齁、哦、柯建明追打高虹安，柯 P 说好歹看看后面两个老板。两个老板是谁？一个叫我柯 P， 一个是郭台铭。这安内利亚敢怕？好，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阵广告。好，那么柯文哲今天这样讲啊，伊、哦、讲啊，哎、欸，柯建铭你要打高虹安啊，好歹看看后面两个老板吧，哦，然后两个老板，一个是我啊，柯文哲，一个是郭台铭啊、哦，来请教一下瑞德，啊，这是安内都别再怕哟。 我只记得，那么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打狗也要看主人、啊”呐、嗯。你是把高虹安当做什么？我想坦白，你把高虹安当做什么？高虹安一起不魂哭里喂呢。然后他现在，他有一次跟我讲说，是他的年薪快要千万呢、欸嗯，你知道吗？然后他现在是被申请这起定呢。结果你讲打他，你也要看他背后的两个老板、嗯。意思就讲，一个是我柯文哲台北市长啦，那一个是郭台铭啦。意思你你也去吗？哦，啊、好奇怪哇！高虹安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呢、嗯。你搞清楚哎、欸，关你什么事？啊，我问你啊，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高虹安动算那个新的市长，天哪、啊嗯，新的市长顶管的太上皇就不成了你们两个老板吗？是这个意思吗？嗯，没可能嘛。一个是进党的主席这样而已嘛，一个是以前的头家这样子而已嘛。嗯、我跟谢高虹安一动算你的行政指定嘛、嗯。另外我简单补充一下啦，我告诉你啦，蓝白绝对不会合，因为只有白想吞掉蓝，很简单。嗯嗯、为什么呢？王蒙离啦，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哦，你要加油一点啦、嗯、你不要跑到林根人竞选总部成立的地方去声援高虹安，莫名其妙，你来踩自己的候选人，让他民调到现在只有10几%。然后呢，我跟你讲。高虹安现在在一个，他根本不需要去跟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谈那个林根人，因为他民调那么差嘛。嗯。另外台北市他也不会放，金刚丹、台北市他们号称一区要赢一个议员呢、欸。嗯嗯。但伊要选2024年的总统哎、欸。 是。 台北市也惨败，也跟你国民党合一的错个再见啦、嗯。你们都忽略了一个县市。哎。那么柯文哲呢，到苗栗去替他们相关的候选人造势的时候，竟然会跟被朱立伦所开除了国民党的议长中东锦不期而遇。嗯哼，我告诉你，这几天还有一个新闻，高虹安弄了这个样子了以后呢，惹出轩然大波，中东锦竟然突然间跳出来力挺高虹安。嗯哼，这两个之间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嘛。 是是， 所以能够蒙你嘛，只要朱立伦当党主席一天，中东锦一天不可能回国民党嘛。哦、那如果万一他当选呢，那对站在我是柯文哲一级宽狼对吧，台湾变色龙公公拍恋爱了。嗯。那为什么不拉拢这个等于说中东锦加入我这个台湾民众党呢？嗯。所以呢事实上你去想这个柯文哲的时候呢，就跟为什么他的金牌摄影会说他会看着在车上看着那个哈哈大笑。一般我们不会。 不暗笑暗笑。 一般人我们不会这样做。哎。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会这样做。哎。因为他到现在一直在讲说你们都是一条龙。有没有，他一直在讲一条龙嘛。嗯、说啊你们这个制造话题了以后呢，然后呢民进党中央党部什么一条龙的这个出来的政论节目，你们名嘴就听命行事，晚上就攻击他、嗯、你是去看了鬼笑。这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嗯、自以为自己聪明惯想出来的。我们从头到尾没有接到什么民进党的任何指示啊。嗯、但是他就很自以为是，认为不要用名嘴治国。啊，我问你嘛，你说名嘴可以花钱收买，我不是攻击你好听嘛。嗯，我跟他翻脸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嘛。他公开的讲说名嘴是可以花钱收买，几年的后你勇敢的讲出来嘛，你被酸中痛的人，你忍你自己讲的话你都无法导胜功啊，做包票几年的后谁是可以花钱收买的。 我觉得柯文哲警告柯建铭好像那个小流氓说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意思是这样吗？ 对。 但是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没有效果嘛。柯建铭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红统的立委说你知道我后面是谁吗？ 对啊对啊，我后面是白狼，搞清楚我怎么不打的 白狼。 所以 我后面是习近平。 习近平啊更寡位。但是柯建铭其实跟郭台铭关系也不错啊。所以我觉得讲这个很无聊嘛，但是分化。 你干嘛黑洗上面 Cocky？ 就是表示他，其实他在讲他自己啦。啊，我他可以让柯建铭感到胆战心惊。哦，就是他有那个实力吗？没有嘛，碰轰嘛。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个新竹妈妈哈， 对， 我觉得今天那个新竹妈妈讲林志坚的政绩，你可以去质疑，你说哪些政绩是不对的，或者那根本不是林志坚做的。没有必要排山倒海的用那种网攻的方式让这个新竹妈妈心生畏惧嘛。柯文哲讲他是白色力量，你现在在制造白色恐怖我觉得这个在新竹是一个我们台湾可以说是这个市民素质非常高，因为大部分都是高科技业，清华交大高科技产业的，怎么会在一个使人感到恐惧的环境生活呢？我们最起码的宪法保障是免于恐惧的生活嘛。 按照金牌岭说他正在暗笑。 对，所以我觉得他在用的是暗黑势力，用网络的暗黑力量 是 造成这个新竹妈妈感到恐惧。我认为这些新竹妈妈就是要站出来。因为你们这八年来你们觉得新竹有没有好？你们的小孩子有没有觉得生活的更加的有尊严，更加的舒适的环境？你就站出来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害怕呢？你要为那个邪恶的势力所恐吓，被他们打败吗？那当然柯文哲站在那个平板一定看得笑哈哈嘛。你看你们就是怕嘛，我就是用各种方式让你们不敢讲话。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新竹是又是一个这么高科技发展的城市，不应该让新竹妈妈这个事情出现。另外我觉得今天很简单，高虹安是什么？高虹安就是一个拿到博士学位就被鸿海当副总经理，然后两年之后当上不分区立委。他能够给新竹带来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的确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形象，可是他究竟能够把新竹带往哪里？我觉得是很好。 新竹妈妈被攻得多惨，帮他转po的文的人都必须要把这个文给撤掉。为什么他会怕成这样？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这种被霸凌者应该要更为勇敢。可是因为他是一个妈妈，他被肉搜出地址，地址都被人家找到了。 他有小孩。 他有小孩，就是他能不怕吗？那所以真正的施暴者才应该要被谴责，然后现在施暴者还说哎呦你们是自导自演。我觉得这是柯文哲惯用的招数了，就是明明你是加害者，可是摇身一变好像你在演受害者。譬如说高虹安的事件，他的讲法是什么？他的讲法是说民进党全党打一人啊，就打高虹安啊。是你高虹安拿了钱跑去念博士，然后屁股甩一甩，然后就跑去私人企业上班所以这个大家要追究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滥用国家资源，然后你寄生在资策会。然后你被这个柯文哲这样子胡说八道，然后一转就变成呦高虹安好可怜哦，全党打一人，好像她是个弱女子，被民进党欺负，她是一个受害者。不是，她是既得利益者，钱你拿的，博士你念的，然后回过头来演受害者。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没天良。那柯文哲说好歹也要看看背后是谁。我告诉你，我就看到背后是你柯文哲，我打更凶。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所以要打更凶，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应该要把真相给揭露揭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你有多恶劣，用这样子加害者演受害者这种恶心的桥段。 是， 如果这个高虹安这个背后两个老板你们大喇喇的讲的毫不羞愧，毫没有这个羞耻的话，如果他今天选上的话，那所以呢哪一个老板做决策呢？如果今天他这个高虹安这个市长他能做决策吗？他要不要回头去问左老板你要怎样，右老板你要怎样。那左老板跟右老板如果这个意见不合的时候，请问这位市长应该怎样呢？所以他这样子讲好像哇我好威这个你垫垫金粮，背后是我呢，讲的好像自己很厉害。我觉得其实正好凸显的高虹安完全不适合当市长。 是， 你有两个老板，天哪，市长还可以有老板，这个我觉得 新竹市民，说你们真的可以接受这种奇奇怪怪的组合吗？ 是委员， 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什么打高虹安间，也要看看后面两个老板。我们有句俗语叫打叉，也要看后面的主人是谁。嗯，所以柯文哲把高虹安比喻成是那个，那很怪，我觉得逻辑超级奇怪。但我必须说哈，高虹安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一直有个矛盾在新竹市，我怎么说哈？因为高虹安他，我们不会认为说， 你还记得他以前讲过这谁家的狗管 好？对对对，所以我刚才其实也想到这个，我也把那个叉子讲出来哈。那最后我要讲了，高虹安其实他的背后其实郭台铭的连接比较深，所以一般蓝营不会觉得说高虹安等于民众党或等于柯文哲，这也导致说为什么在新竹市的选举很奇怪。包含我们的党主席都在林个人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讲高虹安的事情。老实讲，我看林个人站在旁边，他真的很尴尬， 好可怜哦。 我觉得不太对啦，因为国民党是有提名自己的人选。那最后还是要 朱立伦是挺高虹安嘛？ 没有啦，我觉得当时只是因为，毕竟高虹安他是对整个民进党在做这种蓝跟白，不绿跟白这种对决。那在这种操作这样子的反民进党情绪之下。当然，很多蓝营的其实是支持高虹安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另外就是说，他背后老板叫郭台铭。那其实蓝营的选民对郭台铭其实有另外一份情感，好，包含一开始在跟韩国瑜选那个总统初选的时候，所以其实的确有不少蓝营的选民是比较能接受高虹安这样的人选。这也导致为什么在高虹安这次论文的事件之后，他的民调反而起来了。那原本一开始新竹市其实高虹安啊、沈慧虹啊跟这个林根人民调基本上不会差太 多。这时候高虹安起来，你会看到沈慧虹没有变哦，林根人往下咯，所以反而因为这样子变成一个气保效应，直接发生在林根人身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国民党啦、啊、要做的事情是救林根人呢、欸，再把他选情往上抬。所以应该党中央要有更好的方式，好来把林根人拉抬起来。 这个是啊，风传媒今天啊。说不懂为什么朱立伦要声援高虹安，蓝营人士说林根人好像被三个党主席围殴。好，然后呢，另外一个标题是高虹安空战支持度暴增，可是他缺乏基本盘的支撑，这恐难长久。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颜慧，这个怎么观察新竹的选情？ 一开始当然就是刚刚像这瑞德哥讲的沙卡都民调都差不多，但是最近林个人的民调真的是往下滑、哦、那感觉起来那些票都跑到高虹安身上去了。那林个人自从9月20号高虹安开了记者会，就是那一场论文的解释的记者会之后，就从此又好像消失一样。包括9月21号其实他自己竞选总部成立哦，他是竞选总部成立要揭牌，然后他邀请朱立伦来帮他揭牌，结果朱立伦帮他揭牌之后就站在他旁边，然后开始替高虹安讲话，所以这个画面其实是非常的讽刺的。那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也看到林根人也尝试着要在媒体上面制造一些舆论，也有发声啦，但是得到的关注度都非常非常的低。那我其实我们天天都在新竹辅选跑行程嘛，多少都会遇到林根人的这个竞选干部哦，都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到底是怎么样，应该要加一点油吧，让旁边的人看的有时候都会捏一把冷汗。那我觉得林根人团队的想法其实他们也有点让人家摸不着头绪。他们一方面是觉得说党中央确实是很偏心，因为朱立伦不想提名林个人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其实林个人去年就在国民党新竹市自己的内部初选的时候，大家就一致同意说要提名他了，但是党中央就迟迟不提名嘛，那一直拖到今年，到最后没办法，好像没有其他的人选了，所以朱立伦就只好提名他。提名他之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党中央有什么比较大的辅选动作来针对林个人做加持。然后再加上林个人他自己的口条其实不好，他每次在媒体上露出或者是要去做一些宣传的时候，其实有点反而适得其反，反而是自曝其短哦，让选民觉得很不讨喜，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林个人的团队现在有时候他们有一种比较那种好像鸵鸟心态的想法，就是说没关系，我们虽然没有空战，但是我们的组织战很强，那我们有基本盘。那高虹安呢，台湾民众党看起来好像声势很浩大，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每次只要在地方上办问政说明会都小猫两三只，根本都没有人，所以真正其实票还是在我们这里，就感觉上他们好像是用这种自我安慰的这样子的心态啊，目前在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打选战。 那更重要，你安怎看这个高虹安哈？ 我给你这整个风波，它当然是一个受力者了、不过关节点，我还是回归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认为 从论文这个事件开始哦，国民党的支持者因的道德标准是较低嘛吼，足低，无你的习俗化啦，因的议长啦，咱无代志嘛吼、嗯嗯。但是林志坚了就退算嘛，民进党的支持者对这种物件要求足严的嘛吼。但是这论文安怎过哦，拢过来过去拢唔知影。但是一个重点、嗯，我还是认为一个重点，他是领资策会的薪水，去美国547天。这547天内底，对方资策会内底公布，那就出35%的资金啦吼、嗯。但是某一种程度，资策会的定是啊主观，伊那有这尼啊福气，搞迄、那个搞王安那有这尼啊大福气，会当去美国500几天、嗯、去提迄个博士学位，这是这届这个重点，这是一个重点。嗯、我们应该要回想一下，我们一般的家庭，我们一般的家庭，若要栽培囡仔吼，比如讲中山阶层的家庭，要栽培囡仔去美国读书，尤其是过去几年，老实讲，一年内底若无几百万，你是无可能去美国提啥物博士的。一年当年哦，学费甲生活费，迄几百万是走袂去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大家回想看嘛，咱一般的家庭，咱有高宏安这个天之骄女。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应该要回想一下，我们一般的家庭，我们一般的家庭，若要栽培囡仔吼，比如讲中山阶层的家庭，要栽培囡仔去美国读书，尤其是过去几年，老实讲，一年内底若无几百万，你是无可能去美国提啥物博士的。一年当年哦，学费甲生活费，迄几百万是走袂去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大家回想看嘛，咱一般的家庭，咱有高宏安这个天之骄女，那有法度伫资策会上班，然后领资策会薪水，伊阁去伫美国阁摕学位，摕学位了后，伊摕着博士啊，伊马上 apply 跳去红海上班，就是讲好的伊拢得，差不多30-40岁，这个天之骄女吼，会当讲享尽了台湾所有的经济特权，甲官方界地引的一挂这福利，伊拢摕到啊、嗯嗯。但是我跟你讲哦，不管是论文抄袭无抄袭，老实讲，迄拢过袂得啦。很熟悉，这是一个重点。伊的重点就是讲，高宏安是摕到公帑出去，伊、嗯、是毋是有诈欺背信，还是贪污这个物件，后盖司法问题、嗯。但是这个问题哦，有当时我感觉咱的司法就是安尼，拢袂是孤立所的就对啊、嗯嗯嗯嗯。真真正的，比如讲啦，伊即马升一起啊，万不一个，伊若真正选条新的市场的时候，这个官司咱即马讨论这个物件，拢无去，安尼敢会使？哦，比如讲，过几百过几工啊了后，那、欸、这个官司那真正有代志的时候。伊做在这个新的市场啊，你感觉伊是对新的市民是无公平？ 你感觉伊是一个有道义的人吗？ 我认为是无道义的人啊！伊老实讲，甲即卖问题也阁讲未清楚，伊也阁无法度面对社会各界，还是舆论对他的整个一个问题的一个症结。 结果这样，他怎么会反而那个上来呢？ 对对对，林根的。